哎呀，你看看，这天下大事啊，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。 我说他冯的说，别瞎操心了，读报有立心呐。 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，走着。 哎呦，您不说我倒给忘了，今年这话里话外， 11:01开戏。 时逢又到星期三，立新读报叫小帆啊，那位说今儿来着了啊，读报节目是快专，晚上9点也上班。这几天这定场诗大伙儿算是听出来了，挨着天的这数日子，你看愿意给您当日历片。对了啊，告诉您今天是星期三啊，唱这个叫小帆呢，你看京剧嘛，四郎探母叫小帆嘛，一见公知道领间，不由得本宫喜心间，站立宫阿门。您来，哎，那说你这个和这高腔这嘎调留给听众了，你对对对，这个大家一起来啊，哈哈哈哈，就因为咱们节目呢有时候会放点京剧，活跃活跃气氛。您放心啊，跟咱们这主题都有关系，哎，这就是咱们读报的特色。那位问读报是哪出啊？正是北京新闻广播5间读报节目《话里话外》，我是主持人立新。麻烦您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这个官方音频客户端，它是听听 FM， 用这个手机就能够下载了听听之后呢，收听北京电台全频率的节目，非常的方便。只要是有 WiFi 啊，哈哈，对了，有 WiFi 最好，不浪费您的流量。另外，听读报的朋友用这个听听更有好处。什么呢？就是听听上有话里话外读报节目专属的聊天室，只是咱直播过程当中，您进了听听之后，哎，聊天室大门一开，里面请，您就进去了。哎呦，都来了，都来了，嘿，哎呦，高朋满座，呵，三亲四旧的，有认识不认识的，没关系，一回生二回熟。哎，咱们的聊天室啊，就好比说是阿庆嫂春来茶馆似的，来的都是客，全凭我嘴一张。你看，呵呵啊，这个香风开口笑，但是过后他也思量。香风开口笑，希望您开口笑，过后也得思量。干嘛呀？给您说的是新闻，它有一定的启发的这个意思，不是我说的有启发性，使人新闻本身呢就容易让您产生一些思考啊、联想啊、啊警示提示啊。你看新闻的功能吗？当然，这个明年开始啊，咱们这读报节目晚上9点见了啊，到时候您也得到那儿去啊，千万来，一定来啊。说那个又天天来来不了，没关系啊，您135、246来吗？啊，也行。呵呵，对了，抓紧时间，这个三里屯儿啊，那儿有个太古里，您知道吗？知道，太熟了，老去那儿啊，那儿玩去什么之类的。告诉您说啊，那个十字路口我印象太深了，甭管是走道是开车，都从那儿经过了啊，都打那儿走过。每回我这心里面就开始含糊忐忑，为什么呢？哎呀，人和车都走不动。哎，你现在呢，你看看人家这个报纸上登那新闻照片，经过这个改造了，路口改造完成，行人过街的效率增加了一半。哎，他那儿那个标志标线诗化的非常的清楚。好啊，那地方很时尚啊，是不是啊？时尚归时尚，但是咱说啊，现在你到那个商场里头，琳琅满目的这个货品也很时尚啊。啊，那嘿，咱们这个啊，经常早晨晚上吃那酸奶，好啊。但是人家那报纸上登这个文章，专家就提示了，有时候啊，这酸奶也别是，哎呀，咱们买那好的， 哎呦，质量高的是，哎呀，这个价钱贵的，告诉您说啊，酸奶它这个价格跟它这成分未必是一回事。哟，这价钱越贵，人做的越仔细，它那成分就越怎么着，其实未必。价格高低跟这个酸奶成分没有直接的关系。普通家庭选这个价格适中的中端的酸奶就行。哎，倒是这个吃盐这个事情，尤其是咱北方人北京人口比较重的，这个咱记住了啊，人家那个也是报纸上就提这个事情。哎呀，就怕吃错了盐啊，哎呦，这哎呀，这别回头，这个对身体不好。告诉您说啊，人家专家说的特到位，你有那时间看那盐的成分啊，价什么价格之类的，就喝，哎呀，不行，选择恐惧症，哎呦，这怎么弄啊，说不清楚，你有那时间啊，不如少吃点盐，工作还得继续干，天天早起去上班，夕阳风光也无限，需要更多文化餐。说的是上年岁的老人家，现在物质这方面，我认为整个社会，从国家到政府，各级各地方啊，你甭管是县里头、区里头，还是社区啊、街道啊、乡镇呐、啊，对老年人这方面、物质这方面的帮助很多了，啊，当然还不够，啊，咱还得再给力。但我认为，老年人更需要的，相比而言，生活条件提高了以后，更需要的，就刚才说的，文化餐，老年人文娱活动相对少。实话实说啊，没有太多有针对性的专门针对老年人，哎，他们也乐于参与的这些个文娱活动，多少年反正我听说的就是老年大学，学书法，学绘画啊，学那个什么舞蹈啊，什么什么之类的，哎，也就这个。但是老年人他也，你整个社会生活丰富多彩，老年人他也应该有更多的选项啊，这方面还应该再加强。你瞧相声里头就有那老年人他有这文化需求吗？你瞧啊，是吗？啊，他得不到满足啊。 老太太一听我这唱戏呢， 怎么样？ 一听喊五分钱一位。 嗯， 这老太太说了，嫂子，别那么早回去了。 嗯， 今儿咱不是出来了吗？咱们这儿听会儿戏。 哦， 我请客。 你瞧， 五分钱一位，我请客。 哎、五分。 那老太太，好吧，咱们听会儿吧。 哎。 到门这，哎，五分钱一位啊。 嗯， 俩人给一毛啊。 瞧去。 好，里边找座。 嗯， 里边拿着大胆子那过来了，胆子板凳。哎，这儿坐您呢。 哎， 请坐您。五毛一位。 不、 哦。老太太一听，啊，啊，五分钱一位啊。 嗯。 啊，知道，一进门就给了。嗯、那什么钱您呢？坐板凳五毛一位。 火 跟我们这两码事呢。 嗯， 老太太一想，哦，坐这儿就五毛了。老太太有心不听吧，那一毛钱算要不回来了。 那要听啊， 并且老太太说了，不是请客吗？ 是啊， 老太太掏这一块钱呢，真心疼。 嘿， 好家伙， 嗯， 那坐这儿这么贵呢， 是不见。 哎呀，我这一块一张， 嗯， 老太太这是看看票，没舍得给呢。 啊，怎么样？ 那位接过去，好，您呀，这给钱了，这收钱。 虎，就愣抢过去了。 这个咱还真不是啊，放段相声，大伙儿一乐的事情。您琢磨琢磨，现在你去电影院，你能见着这70岁往上的那个上年岁人吗？很少。哎，对，就是他就很多电影，哎呀，看着不行，就看不明白。你瞧。包括很多的文化娱乐场所呀，哎，更多的为老年人服务，这就对了，啊，以后这方面还应该再进一步的拓展。接下来呢，咱们讲俩故事，给起个名字吧，是这俩故事分别啊，一老一小，老不像老，是小不像小的故事，哎。那说这还能聊天吗？您听我说呀，当然这都个别现象啊，哎，对，咱也是对事儿不对人啊。确实，第一个故事是一位上点年岁的人做的事情，啊，这个事儿还真是 不是一般的不合适，太不合适了，于情于法于理都不合适，最重要的是他犯法，在法律那块他这个他说不过去呀。那么第二个故事呢，年轻人的事情，这个事情说起来还真是，也是很不合适啊，不是一般的很不合适，也是太不合适了，于情于理于法，你说行明白了，都不合适，特别是于法，对了，都是跟这个法律有关的，你看看，而且啊都是相关人员没有足够的重视，这事儿都犯了啊，还说呢，哎呦，这个这值当的吗？是什么呀？头一件事情，这就发生在咱北京。前段时间啊，有那个燃气集团的工作人员，他这是例行的入户的进行安全巡视，安全巡查员，安全巡查员穿着打扮，他的行头，给您描述一下，浑身上下，一身蓝。蓝色的工装，这个胸前佩戴着他们这工牌啊，这个是人家这个正叉的，真正的啊，真正的燃气集团的安全的巡查员。我们家也曾经接待过，我也曾经热情接待过。对，他是定期的上门巡视，巡视什么呢？就燃气儿嘛，看看。这个是不是安全啊，他有那个设备，这是应该的，这个挺重要的啊，尤其是现在咱们这个燃气使用高层住宅，你这安全这不是小事，这都不是一家一户的事情，说大发点，关系到全楼甚至于整个小区的安全，这么说不为过，告诉您说吧，而且这我也是长了个学问，以前还真不是太清楚，说这里头这要是有那犯法的事情，这罪过可不轻啊，是你看单说啊，夏天的时候啊，这个在北京啊某区，说这一天呢有这么一位燃气的入户巡视员，小伙子打电话给公安机关报警求助，怎么了？说他这个在这个楼层之间啊，挨家挨户进行这个安全巡视，这过程当中发现问题，高层住宅24层之上是，可了不得了，要不怎么这人家这巡查员要打电话报警，这儿有重大的安全隐患。这民警还说呢，说那你这个应该是跟燃气你们单位联系啊，报警是怎么回事？人家这位巡查员说了，必须得民警到场，为什么呢？可能涉嫌犯罪哟。闻听此言，民警同志不敢怠慢，迅速来到现场，这户人家就是24层啊，说是这个这个巡查员啊，在楼里头不是转悠吗，就走到这家，其实没到这家就闻见了那个燃气呀，一旦泄漏啊，那味儿特别难闻，这我还专门咨询过啊，我问过人家那个燃气集团的同志，说这个一旦这漏气儿的话，这是什么味道，能不能闻出来，人家说能啊，我问了，我这是卤煮味儿啊，还是臭豆腐味儿？嗨，你说您净捣乱，我就问什么味儿？人家说特别难闻的一种味儿，你肯定能够闻出来，不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味道。人家说，你干嘛问这个呀？嗨，那几天啊，我这疑心病犯了，老觉得提鼻子一闻，这家里面有股怪味儿，这别是，好家伙，这煤气漏了吧？啊，燃气儿一样啊，打电话到人那个热线咨询，把这情况这么一描述，人一问说大概什么味儿啊？一问人啊，那位说了，您这应该不是，不是你。另外你再看看那表，家里不都有那表吗？你看看那个表，那表要 你要没开火，他走字儿，那坏了。你想啊，走字儿就等于他有气儿出来呀、啊。要不走字儿，就说明没事儿。我说那有味儿，那人家说你说那味儿跟那燃气漏气那味儿根本就不是一个味儿。哎，你放心吧。啊，那么那位说那是后来呢？破案没有，破了。啊，后来我这一检查，寺外这么一找，发现了啊，我们家那个头几天那剩饭馊了，嗨。那说您是净捣乱，我就说呀，当然你这个也是他有警惕性啊，对吧？这您也不能怨我啊。对，这家就是人家安全巡查员是专业的，当然人闻出来了，这就是燃气泄漏，不是炉主啊，不是炉主泄漏，也不是臭豆腐泄漏，嗨，燃气儿泄漏哟。好家伙，这可了不得，这家啊没锁门，哎，这门是虚掩着，民警跟这个巡查员推开了门进去之后，到这厨房里一看，可不是吗，燃气管道啊，嘿，好，被这家给非法改装了。这儿简单交代一下，大家都知道这燃气儿啊怎么使用，就是家里头一个是您那小区楼房它有那燃气管道，同时呢还有块表，哎，对了，您这个安了表了，这燃气儿这您是正常使用。但是这户没有表，什么意思？他们家没装燃气，不是说没装，管道有，但是呢他没买，哦，就他们家不用燃气。哎呦，那位说那这个炒菜做饭啊，烧个水啊，洗个澡，这靠什么呀？你别着急，一会儿再说。啊，反正他们家是没装燃气，没装是没装，他不是有那管道？那管道啊，人家是整个楼里头都有的，楼上有，楼下有，他们家也应该有。但是你要没装呢，哎，这儿就没有表。啊，对，您就明白我什么意思。可是呢，他呀，哎，改装了。在这个燃气管道上它给接出来这么一小段啊塑料软管啊，这是它接的，然后呢那一头呢连接到那个有个灶台似的，哎，上头摆了一个煤气灶，这煤气灶是活动的，不是就坐在这个灶台上头，不是原来带来的，指不定打哪儿来的，反正这是一个煤气灶。这煤气灶呢，它弄一软管连着那个燃气那管道，等于是从这燃气管道里头，哎，就打这儿引出来这么一股燃气，然后哎就连在这煤气灶上头。那位说听着可够悬的啊，你想可不是吗？你说您等会儿吧，这不对吧？这个他这个没安表啊，对。他拿一软管从这个燃气灶也不怎么弄的，具体我就不说了啊，这我没法给您学，这属于犯法操作，这操作犯法，我就是给您学了，说出来了，是咱也不能学他啊，对啊，对，所以就不说了。总之吧，打这燃气管他接出一股劲来啊，软管他然后他给捅到他那燃气灶上啊。哎，那不这说到这儿大伙儿都明白了是吧，他这是偷气儿啊，对了，偷气儿。啊，这味儿啊，燃气这泄漏这味儿就是打这灶上出来的。为什么呢？这灶灭了，火灭了，这上头做了一壶水啊，烧着烧着这水烧开了，扑出来了，扑刺啦，把这燃气灶这煤气灶啊这火给浇灭了，浇灭了是浇灭了，那可没关，这气儿呲呲呲呲呲还往外走呢，哦，打这儿来的，对了，哎呦，赶紧的，先给关上吧，找这户主干嘛呢？不是，这主在哪儿呢？在里屋呢，呵，睡着着的，哎呦呵，一老头老爷子，快七十了， 把他给摇唤醒了。怎么回事？何校长，出什么事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好，出大事了！您这犯法了，知道吗？啊，怎么了？就这位。也许有朋友会问，这怎么回事？这老爷子干嘛呢？这是干嘛偷气儿啊？直接装那个燃气那表多好啊！这个啊，里头这新闻啊没交代太清楚，原文里头没说太清楚。哎，我就根据上下文，我这么判断啊，这老爷子这个房子呀，比如说啊，有可能是拿来周转的。这什么意思？比如说吧，他们自个儿家正装修呢，哎，有这样的，哎，这个到哪儿是什么借个房子、租个房子？哎，所以呢，他说是嫌麻烦，其实就贪便宜。得了，就别装那燃气灶了，装它干嘛？吃饭怎么办？吃饭还外头买着吃，啊，或者是什么让亲戚帮着给做点不得了吗？啊，哎，就对付。啊，然后呢？但是他有一项嗜好，他好奇泡脚，上年岁了吗？泡泡脚活血，啊，晚上泡泡脚，哎，睡得香。是啊，哟，这个到外头跟人对付，那这麻烦，啊，跟人楼底小饭馆说，啊，您煮汤的时候给我多来两勺，啊，我这儿泡脚，嗨。胡闹的，对啊，不能吧？怎么办呢？说那天在楼底下遛弯，看见也不是谁扔了这么一个燃气灶，哎，他觉得这好，人家扔了就不用的，他给捡回来了，然后又去弄点工具啊，什么什么塑料管之类的，哎，他想那得了，我就干脆就可着这个燃气管，哎，我把它给弄开了之后，我连到我这上头，哎，你看，呲。把这气儿接过来，哎，嘿，好，我这你瞧，借光了，我拿这个做着水，做热水，我好烫脚。哎呀，后来都带到公安局去了，这老爷子还奇怪呢。哎呦，这多大点事儿啊，值当的吗？值当的吗？到了法院，这都已经上法庭了，涉嫌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。这您听出来了，这罪过可不轻啊，可说呢。你说你这个，哎呀，真是不应该，太不应该了啊，这是一老。那么那一小呢？一小也是啊，一样不应该啊。好，媳妇儿打电话给公安机关举报了啊，举报了，我丈夫酒驾，哎，我丈夫酒驾啊，好家伙，这是我大义灭亲，是吧？必须啊，拘留。你等会儿，说错了吧？必须得表扬。表扬什么呀？这里头经过民警调查发现是另有隐情，上海闵行区的事情。夏天的时候，凌晨2点多钟，有一年轻姑娘打电话报警，举报有人酒驾。她电话里没说这是她丈夫。后来那公安机关民警出警了，派出所的民警赶紧赶过去了，一看啊，好。这不单是酒驾，还外带一车祸。哎呀，这车呀撞到护栏上，好家伙，撞得稀里哗啦的，护栏也坏了。一男一女站在车头里，正吵吵呢，正吵架呢。警察过去一问，谁是报案人呢？这姑娘一举手，是我，我报案，我报警。用手一指对面那男的，那小伙子，他酒驾，逮他，抓起来，把他铐上，把他铐暖气片上。啊，让他去吃窝头，哼！哎，警察说和您满，你还满带给我们下命令的，怎么回事啊？这名女子姓赵，赵姑娘，跟她吵吵那位的确是她丈夫，小沈，小沈小赵两口子，年轻夫妻，刚刚结婚，时间可不长。警察一想，得了，赶紧测吧，这一测还真是。小沈啊，醉驾标准啊，再一看这小赵，警察都不用看啊，也不用测，用鼻子一闻，哼，这丈夫是开车，他喝了酒了，媳妇儿呢也喝了，这俩人都喝了啊，呵，好像还挺生气的，哎呀，呵，还吵嚷这那，你可不成，我告诉你说，你凭什么要出轨？你怎么能跟他这那个的？哎。警察说你等会儿吧，怎么回事？这是说清楚这事儿啊，哼，另有隐情。 民警啊把这事儿前因后果弄清楚了，跟这小两口说，你们俩都得进去。嗯 嗯， 你看怎么回事呢？小赵姑娘啊是她的一个小闺蜜，经这闺蜜就是好姐们好朋友的介绍，哎，认识了这个小沈啊，俩人呢，哎，感情都挺好啊。说这个那是几年前的事情啊，时间也不长，年轻人很快就坠入爱河啊，然后俩人就领了证。小赵姑娘呢还怀了孩子，你看这很完美啊。完美什么呀？自打一结婚，这俩人就没少了争执。哎呀，三天一小架是五天一大架呀，好家伙，天天干仗啊，拌嘴吵架那是家常便饭呢。哪天他们家不摔盆打碗不嚷嚷，街坊都睡不着觉，哎，都失眠。哎呦，好家伙，他们家怎么没吵架呀？哎，好吗？哎呀，这个吵架成为这夫妻小夫妻的日常，为什么呢？赵姑娘说了，小沈这人不地道啊，他呀跟我结婚没多久他就出轨了，而且他出轨这对象我这口气是真咽不下去呀。他出轨谁了？他出轨对象是我的闺蜜，我那姐们是介绍我们俩认识那介绍人。呵，你说说看，你们俩人之前是不是有事儿？你就得为这个，俩人就开始打架，感情也不好了。哎呀，呵，这过程当中呢，说实话啊，这个虽然说吵吵，但是呢，小赵和小沈啊，还是希望维持这段婚姻。毕竟你这个都结婚了，是吧？都怀孕有孩子了，啊，家里头这个老人呐，亲戚朋友也跟着劝。小沈也说呢，我跟那个女的我们不来往了。好嘞好嘞，那你说的啊，这个事情发生就这个事儿啊，他们这报警这个事情发生这头天，这不是凌晨吗？头天的晚上晚饭的时候，这小沈跟这小赵俩人说好了啊，今天咱们各玩各的，我出去跟朋友哥们儿们我去聚会去。小张一想，那我出去我找我那些好朋友，我们一块玩吧，看个电影什么之类的，聊聊天可以呀。俩人就分开了。分开了之后呢，哎，这个小赵啊，虽说啊俩人这感情啊跟过去比呢好一些，但是呢小赵一直有这个疑心。心话说他真的跟那女的断了啊？不能吧，我怎么老觉得这里头还是有点什么事儿啊？哎，你今儿晚上他这个这么晚了，他跟那些哥们儿们吃饭啊，这个呵，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的，他怎么不给我发微信？他怎么不惦记我呀？指定他跟吃饭那帮人就都是男的吗？嗯，不行，我得找他。就开始找他。找他那谁呀、啊？这谁？这小沈这烦啊！干嘛呀、啊？你这是？我难得跟我们这哥们儿一块儿出来玩一玩，你看你这好家伙，这个那个这那，这就烦死了。俩人就开始又吵吵，闹别扭。到了都快到半夜了，终于这俩人算是见着了，啊，见着，那就赶紧回家吧。这时候这俩人其实都喝了酒了，小沈还开着车。那么这小赵呢，小赵一看他这样，那你是怎么着，回家不回家呀？我觉得没喝好还行，那咱就这路边摊咱再继续呀。好，俩人继续喝到了凌晨了。哎，这俩人就开始张罗着，哟，那回家那个走吧，跟朋友们告别。这过程当中啊，就没有一个人说你可喝酒了啊，你可不能开车，没有，哟，这喝等于是喝了两场，然后开车回家。开着，你想这小沈的脑子都乱了，都木了。哎呀，喝多了酒，又是晚上又困，又哈气连天，当，这车撞在路边护栏上了。这俩人打车上下来，哎，继续吵没完，怎么回事？小赵说：“你给我说清楚，你跟那女的又来了。” 小沈说，行嘞，你要这么着日子不过了，咱俩离婚。哎，闻听此言，就这离婚这俩字，小沈一出口，小赵这脸可就掉下来了。别的都好说，你说离婚，你是当真？我当真。果然果然，想好了想好了，我不跟你过了。好嘞，你给我搁着你的，你等着我的。拿起手机打电话报警，抓他，他酒驾了。嗯，警察来了之后，哼，首先啊，小沈肯定是酒驾，这还交通事故呢，啊，算他交通肇事，把人护栏撞了，这事儿还得解决呢。小赵说，对呀，带他走吧。走啊，警察说了，你呀，你得跟我们是一起走。小赵姑娘说，我干嘛去？你呀，你呀，我不是，我没开车，我知道我喝酒了，我没开车。我警察说我知道，但是你明知道小沈他喝了酒了，他喝了酒，你不但是漠视他开车这个事实，而且你还怂恿他啊，你怂恿他，他开着车你还让他继续喝酒，你这是教唆酒驾，你也有责任。走吧，派出所说去吧。你看你瞧这事儿闹的，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，接着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和新闻天天谈。 una mattina mi sono alzato oh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。想起路尽几时光，我是你的肩膀。